离开你的地方，雨下了一整晚，最怕不是孤单，是错了该怎么补偿。眼看天就要亮，未来渺渺茫茫，不怕你心一旦，只怕你泪流长寸断。如果好聚好散这么难，叫我如何不要为你想，捧你在心里的我你看都不看。为了好聚好散和永远的肩膀，弥补你脆弱情感，伤痛了我自己，独自了断。 独自了断。